问过我会发觉这暖暖夏日赶走天气冷，这季节你与我暖热中分享惊喜的午餐，纵使分开瞬间挂牵飘于脑筋，我的挚爱每日都痛爱给关心赶走满烦，你会说永远也痛爱我怎么都不会疼，细看我再说对我那思念日夜没消减，那关照早晚间也躺开心窗冷关，你给我爱每日都痛爱爱未再说。